他想办法要把它弄下来。他把鞋、小猫咪、油漆桶、自行车、消防车、消防员通通扔到了树上，但都被卡住了，简直一团糟。然后他又拿来一把锯子，嗖一声，锯子也扔树上了。树上太满了，这时风筝掉下来，小佛又去放风筝了。读了这个故事，我觉得遇到困难时要用合适的方法去解决，可不能像小佛那样拆东墙补西墙，为了解决眼前的事而制造一大堆新麻烦。那树上的东西和消防员怎么样了呢？带上小象力一起来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奥利弗·杰夫斯为我们写的，是由杨玲玲和彭毅伯伯翻译的。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个故事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《大树上的难题》。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。有个小男孩，他的名字叫做小福。哦，他穿着格子衬衫，梳着漂亮的分头。这一天，他拿了一只红色的风筝，他到草地上去放风筝。可是放啊放啊放啊，突然一阵风把他的风筝刮到了一棵大树上。哦，哎呦，坏了，他的风筝卡在了大树上。 哎呀，那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哎呀，怎么都拽不下来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 又拽又晃，使劲的拽呀，晃啊！可是风筝一动也不动。 哎呀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哎，看来这次有点麻烦了。我看啊，有了，脱下一只鞋子，哈哈，瞄准。让我带个助跑。 可是这是我一只心爱的鞋子，如果扔上去下不来怎么办？啊，不管它，哎，试试看，一二三，啾！ 小福脱下自己最喜欢的一只鞋子，扔上树想把风筝打下来，可是没想到那只绿色的鞋子也卡在大树上了。 哎呀，这回讨厌了。看来，哎，对，我还有一只鞋子。 小福脱下另外一只鞋子，想把自己另外一只鞋子打下来。 瞄准，对对对，再往左边一点，一二，啾！噗！ 没想到第二只鞋子也卡在大树上了。 哎呀，糟糕了，这回，哎呀，风筝上去了，两只鞋子也上去了。这，看来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有一只小猫咪。 小福抱来了他的小猫咪起，他想把他的另外一只鞋子打下来，于是他把小猫咪起扔到了树上去。 一二三，啾！小猫咪也上去了，而且刚才扔上去的东西没有一件下来的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小猫咪奇也卡在了树上下不来了，现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了。 让我想想，哎，回家拿个梯子。 啊，这是个好主意，如果把梯子搭在树上爬上去，那就…… 对，可是…… 可是小福没有这样做，他竟然 一二三，啾！ 他竟然把梯子扔到了树上去。 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个梯子都不能把刚才的东西给打下来。哎 呀，这下好了，风筝、两只鞋子、小猫咪奇和梯子都卡在了大树上。 让我想想。哎呀，梯子可是从邻居那儿借来的。哎呀，看来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趁没人的时候把这个梯子拿下来，然后再还给他。哎呀， 小福必须把梯子还给邻居，所以他只好找来了一桶油漆，朝树上扔过去。哎呀！ 怎么回事？ 连那桶油漆也卡在上面了。这，你就气死我了。看来我得…… 小福非常非常的生气，气得头上都冒烟了。可是梯子呀、油漆桶啊、小猫鞋子、风筝还在大树上卡着呢。 小鸭子，嘿嘿，小鸭子，你看到上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了吧？ 喂喂喂喂喂， 来来来， 哈哈，来来来，上去，玩游戏。 小福把一只鸭子扔上去，想把油漆桶打下来，结果鸭子卡在了树上。然后小福又扔上一把梯子，想把鸭子打下来，结果。梯子也卡在了树上。 还有还有，自行车，自行车，管他呢！一二三，中！ 小福推来朋友的自行车，想把椅子打下来，结果自行车也卡在了上面。 这树上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看来我得用这个。 小福跑回家，把厨房里的水槽给拆了下来。这水槽好重啊。 好，让我抡圆了胳膊。一二三，咚， 水槽没有把自行车打下来，而是也卡在了树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 让我回家再找找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刚才那些东西全都给打下来的。用这个吧。 小福把家里的大门给拆了下来，他把大门扔上了大树，结果大门也卡在了大树上。 怎么回事啊？天哪天哪，大门也上去了。看来今天爸爸没上班，所以他的车停在这儿了。让我来把汽车，把我爸爸的汽车扔上去。 哇，瞧瞧现在树上有什么了。鞋子、风筝、水槽、椅子、水桶、鸭子、小猫咪、自行车、门、梯子，还有爸爸的汽车。这个时候送牛奶的人路过小福家门口。 你好小福，这是今天的新鲜的牛奶。 小福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 谢谢叔叔。叔叔，你往后面看。 什么？ 你往树上看。 树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 这样你看好了。 送牛奶的人也被小福扔到了树上。接下来小福又找来了一只好大好大的红毛大猩猩，想把送牛奶的人打下来。因为送牛奶的人肯定还要去别人家送牛奶呀，必须把他打下来。 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上去吧。 可是大猩猩也卡住了。接着小福找来了一条小船，想把大猩猩打下来。 一二三，中！ 小船也卡住了。小福只好跑到河边，抱来了一艘大轮船。 看来刚才的东西都太小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叫了，靠岸就别叫了。来来来，解开你的毛。你的缆绳给我吧。 大轮船也卡在树上了。接着小福想用犀牛把大轮船打下来，结果犀牛也卡在树上了。小福想用长途货车把犀牛打下来，结果长途货车也卡在树上了。小福又搬来了街对面邻居家的房子，想把货车打下来。 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谁在拆我们家的房子呀？ 邻居家的房子卡在上面了。 怎么还不是不行啊？看来我要把这个灯塔把这个灯塔拆。 摔下来。呵呵，反正船已经上去了，蹬它也没什么用啊。哈哈，来吧，蹬它，三二一，咚！ 我蹬它上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鲸鱼出现了。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。鲸鱼问小福： 你在干什么？ 这只好奇的鲸鱼正好够大，小福把鲸鱼搬了起来，然后一二三，啾！哇，这下好了，包括鲸鱼，包括灯塔、邻居的房子、大轮船、火车，还有送牛奶的人，还有大猩猩，还有犀牛、河马，还有汽车，还有水槽，还有自行车，还有鞋子和风筝，所有的东西全都卡住了。 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 消防车。 哎呀，对对，消防员叔叔，来来来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家的东西都上去了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？ 一辆消防车听到这里乱哄哄的，就停在旁边，想来帮忙。 请问我们可以帮点什么忙呢？ 是这样的，帮我把上面的东西都拿下来好吗？ 这个，好的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梯子啊，对，准备了啊。哎，往上，对，往上，往上。 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一二三，咻！ 消防车又被小福扔到了大树上。接着，小福开始扔消防员，一个接着一个的，消防员都被小福扔到了树上，他们就待在那里。卡在大猩猩和一艘船的中间。 哎呀， 小福心想， 要是消防员失踪了，那一定会被发现的。哎，天哪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麻烦了。嗯，看来我得想个办法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去找。 小福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要去找一把 锯子。 这是个好主意。 嗯， 小福跑回家找来了一把锯子。你要知道，锯子可以锯断木头，也可以锯断一棵大树的树干。要是大树倒下来，那么树上的东西也就…… 可是 小福没有那么做，他把锯子拿在手里，瞄准目标，然后用力把锯子扔到树上去了。 这！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树上已经装得太满太满了，再也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放下一只锯子了。于是，当锯子卡在大树上的时候，风筝掉下来了。 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呦，我的亲爱的风筝，哦，我美丽的风筝，我可爱的风筝，你终于下来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你，我扔了好多东西上去救你呀。 小福高兴极了，高兴得不得了了，高兴得把其他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。他马上就继续玩起风筝来。 哎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 啊，这一天小福过得真的是开心极了。等天黑的时候，小福拿着风筝回了家。哦，这一天他可真是累坏了。 哎呀，我今天扔了这么多东西，就连船的鲸鱼啊、邻居家的房子什么的扔上去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好了。 小福躺在床上睡着了，然后就把树上所有的东西全给忘光了。哇，树上有那么多的东西，还有消防员们，他们可怎么下来呢？ 哎呦，队长，天都黑了，我们可怎么下去呀？ 坚持住，坚持住，伙计们，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。 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上小学的呱呱告诉爸爸，他喜欢上了幼儿园里边的一个女同学。爸爸问他，知道什么叫喜欢吗？他这样式儿回答爸爸， 知道啊，本来我不喜欢胖子，但是他胖我就很喜欢。我不喜欢别人乱碰我的东西，他乱碰就可以。 呱呱上小学了，下午放学回来，妈妈去接她。等待的时候呢，和同班的另一位妈妈聊天，得知了一个消息。等呱呱出来之后，妈妈对呱呱说，哎，听你同学说今天你被老师罚站啦。为什么？ 老师问我有啥梦想，我没有回答出来。 你这脑子转的也太慢了，这个你都不会。啥叫梦想？有没有梦想？这个问题很难吗？哎呦，你不会那么笨吧？ 我怎么笨了？老师今天上课一直就在那呱呱呱，吵得我都没睡成，哪来的梦想？ 呱呱一家人去吃火锅，饭桌上呱呱霸占了整瓶的可乐。舅舅对呱呱说， 嘿嘿嘿，宝贝儿，来来来来，这可乐给舅舅，给舅舅喝点。 结果呱呱嘟着小嘴儿对舅舅说， 舅舅，可乐喝不饱的，你还是多吃饭吧。 春节回到家的时候，呱呱一直缠着姑姑给她讲故事。 姑姑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 姑姑说，哎，好吧好吧，姑姑给你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好不好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姑娘，她长得并不是太好看，皮肤比较黑，看着也不怎么洋气。后来呢，她就坚持护理自己的皮肤，比如说她经常做面膜啦，坚决不熬夜啦。几年下来之后呢，哇哦，她的皮肤变好啦，她又学会了穿衣打扮，哇，变成了一个大美女。呱呱听到这儿，马上对姑姑说， 这也叫励志故事，你用美颜相机一拍，不就成美女了吗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教我们唱儿歌的是来自西城区北营幼儿园的李锦旭小朋友，他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雪人》。 堆呀堆，堆雪人，圆圆脸儿胖墩墩，大雪人真神气，站在院里笑眯眯，不怕冷不怕冻，我们一起做游戏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雪人， 堆呀堆，

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